唯一全民退休保障的问题，其实同最低工资都是一个镜两面的，就是咧，其实你系改变紧香港成个嘅行之有效喺公务员角度嘅福利模式啊嘛。因为你系迈向一个福利社会嘅一个嘅步骤嚟噶，全民退休保障系。即是话我哋而家我哋唔需要望住个 MPF 屌究竟我赚几多啊有几钱喺度㗎嘛。亦都唔会大家又买保险㗎大家仆街。你买保险咪把撚啊。你听保险套嚟做咩啊，系咪屌我都有全民退保囉。我有免费医疗囉。系咪政府都同我顶晒囉。喂咁你系影响到好多嘅 保险公司嘅生意。 佢啲金融嘅运作啊嘛。 系。 金融佬一定反对你啦，长实。赚少四个 percent 啦，都等于系你收多咗4% 嘅税啊嘛。 但系成件事嗰个政府 project 嗰条数咧，首先搞笑嘅地方就系话，原来咧即系根据翻即系相关嘅报道啦，系话佢嗰个所谓政府开支预期咧，其实同雷鼎明个系根据雷鼎明嗰个预估。咁你听雷鼎明三个字已经够搞笑噶啦。咁条数系就咁样按照而家嗰个开支同埋收入咧就乘上去嘅啫。咁 which is 咧系咩个咩情况咧？就系计晒，首先计晒每年嗰啲即系退差饷啊、派糖啊、退税啊嗰啲嘢先啦。咁如果嗰啲嘢唔做嘅话，咁你又有笔钱回笼嘅，多翻笔钱喺有库房嗰度使咯。第一，第二就系、是、喂，屌你，从边度咁多基建啊？系，系咪？你都有第三跑到之后，喺第四跑、第五跑、第六跑啊？系， 系咪？佢回唔到本添， 基建起完就冇噶啦嘛， 系 吓 ，run off 噶嘛。 系啦，所以條數第一就有好多嘅水分喺度。第二就係話，哇！林鄭嗰個理由咧，今朝咧就講得好堂而皇之嘅話，我入政府咧就為咗公義嚇。咁、啊、你諗下，如果好似我咁叫做有錢嘅人啊，我都有得攞個退休保障，咁樣係咪公義咧？咁樣 咁咪 cut 咗佢啲長俸先咯。 但係個問題就係你咁有錢，你有得攞，但係個問題是你抽你走嚟重税嘛？即係個問題就係你有錢人其實 喂，如果咁講法嘅話，我有機會打多電話上去嘅話。第一件事我就话，原来依一刻个政府好唔捻公义嘅。喂，你长者两蚊搭车优惠，李嘉诚都有，你冚冚家产，你个林郑都有， 其实好多嘢都系嘅。 但系对香港嘅社会嚟讲，其实呢一样嘢已经唔系 important 啦，因为八九成以上嘅长者唔系你好似你林郑月娥咁有钱噶嘛哥。咁我唔会，如果你要堵截嗰样嘢，咁好啦，咁不如十万蚊个月嘅月薪嘅人先计啦，或者系二三百万以上嘅资产人先计啦。正如当年肥棒嗰个方案啊，1994年嗰个方案啊，你睇翻林兆斌喺我哋花生 group 里边 po 嗰篇文啦，系200万资产啊，200万资产，可能随时系唔计楼添啊，即系你自住嗰层楼唔计啊，大哥，我先至系唔俾全民退休保障你啊，先唔俾嗰94年嘅2000几蚊你啊，94年嘅2000几蚊同而家即系大概系3000零4000蚊到啦，大哥，即系话根据入息中位数嘅三分一啦，喂呢、這个 OK 喎， 而家就系两人12万5000蚊， 哇呢个真系黐线喎，呢个真系傻嘅， 呢、這个咪我咪衰嘅话叫系中援嘅加强版咯， 唔系佢系衰过中援加强，佢而家问题就系话有乜可能你一个人单身嘅就8万几。即系你嗰个资产审查，喂你两个人你结咗婚嘅就12万，喂你系咪逼人哋离婚啊？即系如果系咁样嘅话，你系变相你个有因叫人哋离婚嘅、哦，即系如果系咁样嘅话， 喂你连公屋啊嗰、那个一个人嘅单位同两个人嘅单位嘅 income limit。 啊， 都系 double 噶啦， 唔系咯？你做乜嘢讲？你真系两个黐线，完全唔合理，根本就系、是，唔系当然佢可以咁样讲嘅，即系其实咧，因为你两个人一齐住嘅话咧，个 share cost 系咪？咁变咗咧，所以就会严啲嘅。佢计到尽咯，佢就系、是。咁但系你亦都系好不仁咯，你咁样做。 12万，如果你冇12万，我要攞得你嗰个所谓嘅全民退休保障。我都好唔撚掂啦！ 你棺材本都唔止咁嘅價錢啦。 唔係，同埋呢樣嘢咧，同之前咧政府去做嗰個叫做係貧窮啊貧窮報告咧，其實一脈相承。喂，大佬，佢可以定義到3500蚊嘅人，